欢迎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角了。果脯大家觉得是我们日常当中吃的那样的一个零食，而事实证明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他本名就叫做果脯，来欢迎果脯。 大家好，我是果脯。 不是本名吧？ 不是本名，是我音乐人的名字。 果脯呢是00年出生的， 对， 今年18岁。 对， 太厉害了。你做音乐做多少年了？ 没有多少年，刚步入音乐人开始大概也就半年的时间。 然后现在也是一位在读的大学生。 对， 是在青岛上学。 对， 然后现在是专门来到北京学做后期编曲啊。 是的， 这样的。你唱歌是什么风格的？什么类型？ 比较喜欢唱流行音乐，通俗。对， 目前来看啊，果脯感觉是比较端庄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不知道唱歌的时候会不会切换到另外一种模式当中去。而且听果脯说话，包括他那个声音的感觉，好像不太是那种甜甜的风格，是吗？ 是的，我觉得还是比较狂野的。 大家都在说现在00后喜欢听谁的歌，对于我们啊80后而言的话，可能小的时候喜欢听阿妹张惠妹的歌呀，张学友的歌呀，周杰伦蔡依林的歌啊。请问果脯，你生活当中最喜欢听谁的歌曲？ 我很喜欢听王菲的歌曲，然后张惠妹我也非常喜欢。 哇，你也喜欢阿妹啊？ 对。 你从小的时候就听张惠妹是吗？ 是的是的。 你听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歌？ 听的第一首歌是听海，但是是最喜欢的是人质这首歌。 人质真的是有点，我没有想到是00后的女生会喜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很成熟，因这首歌。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首先演唱的这首歌曲就是人质。果脯做好准备了吗？ 好的。 3、2、1，人质直接开始。不好意思哦，重新来一次。这回是人质了。然后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可以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你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人质。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察觉着另一部分的自己， 小星星走一个，礼物走一个。 越靠越近。 很美的一首歌曲，尤其是各位如果看视频的话，你看一下国府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的那个表情那个样子，整体的画面都是非常美的。我有注意到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眼神在看向前方的某一个地方，似乎在想着一些事情，有画面感吗？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其实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没有那么多精力，所以说在唱的时候还是只是想他的调呀，没有想什么其他的东西 啊。你会想他那种演唱的方式和方法。 对对， 人质你觉得是一首好唱的歌曲吗？ 我觉得不好唱。 难点在哪？ 因为他阿妹表达出来的，它是一种情感很丰富，但是又没有太多丰富的表达形式的这样一首歌，所以更难把握，我觉得。 所以是你觉得你现阶段欠缺的，就那种故事感和经历。 对，是的。 这对于音乐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会唱歌，想要做一个歌手的？ 小的时候看快乐女生、快乐男生比赛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然后自己会在家里。 00年出生的。所以06年那一届超女你有看过吗？ 没看过，我是从09年开始的。 那时候你才9岁。 对对对。 09年有谁啊？ 09年有江映蓉，江映蓉夺冠了。 哦。 对。 所以你那时候喜欢唱跳型的。 哎，是的。 然后后来是怎么样发生的变化？因为你现在感觉很恬静哎。 后来也因为性格一直都是这样，比较内向吧，不太愿意说话。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唱一首唱跳型的歌曲的话，也会变得张力很强是吗？ 声音会张力很强，但是可能身体和大脑也就这样。 那个时候9岁，第一次看了快女，然后就开始觉得说自己也想上舞台，想唱歌。 是是的。 你那时候唱过歌吗？ 那时候唱一些儿歌呀，然后跟老师开始学一些民歌的东西，感觉其实和自己不怎么搭调。其实 很想听。我们先清唱一下儿歌好不好？随便唱一 首儿歌呀。 那时候唱的 应该是比较儿童的方法唱的歌，但是那首歌应该不算是儿歌。 哪一首歌？ 那我试一下《萤火虫女孩》。 萤火虫，哎，真的是，我们是没有听过这样的儿歌，来听听看。 试一下。萤火虫在挂满星星的夜空，淡淡的光说着梦想。萤火虫有属于自己的太阳，照亮勇敢的倔强。 这是流行歌吧？这不是儿歌吧？ 对， 它本身不是儿歌哈。 是的。 所以你从小的时候也爱听一些流行歌曲。 对。 那这首歌是谁的歌曲啊？ 这首歌谁唱的我忘了，很抱歉。 那如果唱民歌呢？你刚才说自己也唱民歌。 民歌现在唱不了了，没有那么好的嗓子了。 那时候唱什么样的民歌？ 那时候就唱 民间小调， 就是老师给布置的一些作业啊，那样唱过去也就忘了。其实 比如说歌名还记得吗？ 歌名唱过 浏阳河。 对对对，浏阳河，还有沂蒙小调。 哦， 对。 哎，你唱浏阳河是什么样的感觉？ 不行，现在唱不了了。 女生的那个样子哈，就女童声的那种。 对。 嗯，后来是什么样的发生转变，说开始要唱流行歌曲，然后想要做歌手？ 后来的话就是参加，因为小的时候参加一些比赛，唱民歌实在是唱的不好听，所以就老师说，哎，你干脆你就唱流行吧。 真假？你说你是参加完比赛，然后老师说你民歌唱太难听了？ 是的，是的。 啊，那会儿你喜欢的歌手就是张惠妹了，9岁的时候。 对。 后来呢？ 后来，张惠妹、王菲，还有莫文蔚这些比较有风格的歌手都是我喜欢的。 那你在你成长路上，父母有没有对你的音乐路上进行一些启发呀？ 父母因为都不是做音乐行业的，所以他们顶多就是心中精神上默默的支持我，但其他的也做不了。 他们支持你去唱歌？ 支持支持。 嗯，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下面唱哪一首歌好呢？ 下面唱 Loving You 吧。 哦， Loving You 可是很难唱的一首歌曲。 没事，我有歌词。 海豚音你是 OK 的吗？ 我不标海豚音。 不标海豚音这首歌的看点还在哪里？ 用自己的方式唱出来。 好，那我们听一听它的海豚音的部分是怎么样处理的 Loving You。 Beautiful, making love with you is always one and there with loving you. Loving you, I see your soul come shining through. And every time I meet you, 这首歌曲没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大家很期待的、那种海豚声的那种感觉，但是依然很美。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当初那种鸟叫声啊，会让人觉得好像来到一种田园，仿佛呢就来到一个果园当中，大家可以采摘呀、可以去享受田园当中的种种的乐趣。说到采摘，那我们今天嘉宾这名字就有得聊了，为什么要叫做国府？ 国府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我高中的那个社交网络的网名就是国府，因为当时就比较流行起两个字的网名嘛。 你们高中零零后的高中就不玩 QQ 了吧？ 就是玩 QQ 呀。 啊，你们也玩 QQ？ 对对，我们也玩。 也会有个性签名那些东西的。 有很非主流的那时候。 国府还好啊，听起来不是很非主流。 对，我起了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名字。 就是国府这两个字。 对。 大家可能会觉得太中庸。我觉得啊、 我觉得挺个性的， 个性点。你自己爱吃国府吗？ 非常爱吃。 这个国府跟我们吃的那个国府是一个国府是吧？ 是是。 哦，你是一个爱吃国府的女生。 对， 我身边挺多朋友是不太能够接受国府的味道的。你是什么样味道的国府都喜欢？ 嗯，比较喜欢吃苹果， 苹果味的。 对， 你也是一个爱吃的女孩。 是的是的。 这因为小孩子嘛，目前来看身材非常的纤瘦，感觉应该是挺注意自己的身材的呀，挺注意控制饮食的。其实呢， 其实很能吃，就是吃货一枚。 你能吃到什么程度？ 我 不忌口是吧？ 不怎么吃猪肉。 啊。 嗯。 但是像甜食什么的，还有什么发胖的东西， 全不吃，全不吃， 全都不吃， 全都吃，全部，全部都吃， 全部都吃。 对。 嗯。国府这样的一个女孩，目前呢我们听了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曲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听得出来她唱歌真的是很好听。那你接下来就已经确定要走一个音乐人这样的一条路了？ 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但是希望能够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想做好而已。 其实呢，国府在大学学习的是西班牙语专业。 是的。 那你用西班牙语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好。 Hola, ¿cómo está? 就没了吗？ 没了，这就是你好，你好吗？这个意思。 哦， 嗯， 西语算是比较大众化一点的那种小语种了，因为讲西语的国家还是挺多的。 是的。 会一门西语的话，对于你唱歌有帮助吗？你觉得？ 有帮助，这样可以唱很多好听的西语歌曲。 西语歌曲真的有很多是很好听的，包括他们那个节奏，还有那种欢快的程度，你是真的能够被感染到的。 没错。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西语歌？ 我最近很火那个 Despacito， 我就很喜欢。 啊 ，Despacito 可以清唱两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来来来， 嗯，开始啊。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re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哎，不是还有一个单 spicy 的 那个有点快，我刚才就有点咬舌头啊。 这首歌曲真的挺难的，因为 Justin Bieber 自己唱完之后呢，每一次的现场他都是唱不完整的，因为西语其实还是挺难的。 是的，是的。 但是最近大家也会发现，很多欧美榜单当中越来越多的西语歌曲出现了，好像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大家越来越能够接受西语歌曲了，觉得很欢快。接下来我们就带来一首西语歌，好不好？ 好的。 这首歌怎么念呀？ 这首歌叫 Game and Game Fail a Beta。 请问是什么意思嘞？ 请延长我的生命吧。 请延长我的生命吧。 对， 很有哲学感的一个名字。 其实这是一首情歌。 哦，情歌。 就是为了我的爱人，请延长一点我的生命，让我多感谢他，每天多感谢他一点。 哇，好动容啊！ 对， 心都要化了。各位，接下来就把这首怎么念 ？Game Alegante la vida。 妈呀 ，Game Game Alegante Alegante la vida。 La Vida， 对 ，OK， 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欢迎各位收听广播 FM 98.2的同时，如果有条件的话，有时间的话，方便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也可以通过易直播搜索活力982，包括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最简单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这首《Quit Me》，OK， 忘记了，请延长我的生命吧，送给大家。 De felicidad, tanta claridad, tanta fantasía, tanta pasión, tanta imaginación, y tanto cada amor, hasta hija la tierra, tantas maneras de definir el amor, lo parece humano, lo que no me das. Cada deseo que no me definas, cada vez que lías,Tumbes mi rutina y la paciencia con la que me escuchas y la convicción con la que siempre luchas. Como me llenas, como me liberas, quiero estar contigo, se vuelvo a nacer. La verdad es que me cansé la vida y me dé tiempo para la alegría.Aunque sea de solo un modo de lo mucho que me das La verdad es que me alcance la vida Para decirte Todo lo que siento gracias a tu amor El sentimiento de que no soy yo De que hay algo másCuando tú me miras La sensación de no estar en el tiempo Cuando están tus manos sobre mis mejillas Cómo me llenas, cómo me despedas Quiero estar contigo, se va a nacer Le pido a Dios que me cante la vida Y me dé tiempo para la alegría Aunque se haga solo un poco de lo mucho que me das Le pido a Dios que me alcance la vida Para decirte Todo lo que siento gracias a tu amor Me da la luz y se despertar Que me dejaré a oscuridad Que me llena de calor el mundo Para que no viera el humor Te pido a Dios que me alcance la vida Y me dé tiempo para la alegría Aunque sea de solo un poco de lo mucho que me das Te pido a Dios que me alcance la vida Para decirSiendo gracias a tu amor Yes， 太好听了呀！这首歌曲被你唱出来，有一种法语的感觉， 是吗？ 因为西语，我觉得其实他们讲话语速非常快嘛。 对，因为我嘴有点笨呐。 刚才如果你喜欢这样一首歌曲，想要说感谢的话，接下来是我们的教学时间。西语刚才也听到了，感谢 gracias， 或者再正式一点的话 muchas gracias。 Sí。 Yeah。然后呢，刚才那首歌名叫做《请延长》，哎，请给我延长生命。 对，是的。 然后用西语话怎么说 ？Que me alcance la vida。 大家学会了没有？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哈。Que me alcance。 Alcance。 那个菲菲要咬舌头、 哦、 对 alcance la vida， vida， 大也要咬舌头 vida。 哎呦，你学西语学多久啊？学会了、 学了一年多 就会了。 还好啊，也还是容易，就是容易乱自己。 所以学西语是不是需要有一些天赋的？ 我觉得不需要。 就包括那种颤音咬音啊，都是、 对，那个有的那种大舌音是有的发不出来，需要练。 哦，看到很多朋友说，哎，刚那首歌曲很好听，请问那首歌曲叫什么名字？你看我们刚才已经教学教过了，你学会了吗？然后其实学会的话可能也不太会拼，但是那首西语歌曲很好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国府来聊一聊自己的音乐路，然后唱一唱自己喜欢的歌曲。前面也说到自己很喜欢莫文蔚哈， 对， 最近这首慢慢喜欢你有没有听过？ 听过，但是没有学会。 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问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 哎，你觉得凯瑞莫文蔚的歌好唱吗？ 莫文蔚，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个人风格非常非常浓的一位歌手，所以不好唱，完全不好唱。 不好唱是他的那个发声，他的感觉。 对，他的感觉非常难模仿。 嗯。 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 慢慢喜欢你，这是莫文蔚最近的一首新作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时间很长，刚刚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听到了国府唱了三首歌曲，也听到他大概的故事。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很多好听的故事和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希望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喜欢今天的嘉宾国府。好的，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心。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 代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挑战新歌声，我们继续起航。各位好，我是泽华，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收看。收听方式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广播 FM 98.2。如果有条件的话，欢迎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请来的嘉宾很漂亮哟。视频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他的名字听起来非常的可口，他的声音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动人的，就是国福。再度的欢迎国福。 嗨， 你觉不觉得自我介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对， 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怕自我介绍，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一般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只说名字，然后几岁了就结束。 好，那今天我们给国福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 时间自我介绍，你会怎么说？挑战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来，我给你倒计时啊。 好， 一、二、三，开始。 大家好，我叫国府，我是一名00后，今年18岁，我喜欢唱歌，想当一名音乐人，还有多长时间？ 才过10秒，你的语速太快了。 我喜欢看电影，喜欢，那我再来一遍吧。大家好，我叫国福，我是一名00后，我今年18岁，我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我想做一名专业的音乐人。还有多长时间？ 15秒，你真的很难撑1分钟哎。 没有什么想说的。 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个学主持，然后参加各种各样比赛的时候，第一项会有一个这个自我介绍，真的会有时长1分钟的时间。那个时候很头疼，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能想到的什么东西全部往里面说。刚才在很短的15秒时间当中呢，我们也算认识了一个国府。好像看前半小时节目当中，你会发现，对于80后、90后而言，觉得00后应该是那种非常个性、非常自我的状态。但是在国府身上，目前为止我们觉得，他其实挺像90后的一个样子的。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是挺像00后的，只不过性格比较慢嘛。 啊，那你觉得00后的标配是什么样的？ 00后的标配应该是，就是不一样的思维，然后更向上的那种冲击力，而不是说咋咋呼呼那种小孩儿。我觉得 咋咋呼呼那种小孩儿，你在说谁？更向上的冲击力，你在说90后、80后没有冲击力了？ 我觉得我们更有吧。 啊，所以你生活当中的那些思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独到一点的。 对，就是自己默默的干自己的独特的事情，不说话那种。 比如说有什么样独特的事情？ 比如说，我觉得我写的歌就很独特。对， 没听过你的歌，目前为止。 接下来要唱的一首《日落之间》是我自己的原创。 用他的说法是很独特的哦，各位是评判的时间喽。稍后马上把这首歌曲现场的送给各位。独不独特，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留言，说一说你的感受。视频的收看方式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在任何一个平台当中你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接下来就是国府比较独特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日落之间，我们先唱，唱完以后再聊喽。 好的。Bird 装着爱。 日落之间，我以为是一首中文歌曲。 嗯，这首歌是全是用英文写的，而且最多的一句歌词就是 Hallelujah, where to hide, 我们该去哪里躲藏。 嗯哼，听起来有一点淡淡的伤感在。 对对对， 这是你在某一天日落的时候突然间灵感出现的吗？ 对，我在日落就是看到大家拥挤的车流啊，大家都很忙碌，然后我就想大家这样忙碌有什么意义，然后我们该如何这个浮躁的社会中该如何寻求自己的安静的一处地方，所以就想到了这句话，我们该去哪儿躲藏。 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上了一定的年纪？你会发现年轻的时候真的很爱思考这一类的哲学性的问题，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完全不会思考了，只会思考下了班以后我要去吃什么。OK， 刚才听到这样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日落之间》Where to Hide 这首歌，你是一个想要隐藏自己的人吗？ 我是不太喜欢很喧闹的地方，就感觉不舒服。 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当中，你不太喜欢太吵闹的地方。 对。 那虚拟当中呢？你是一个愿意跟人分享的一个人吗？ 想分享的时候会分享。不想分享的时候就不分享， 就是说你自己心里会有一个百宝箱， 对， 有些东西你要藏起来。 是的， 这些藏起来的东西是不会跟任何人说。 对。 哦，那这些东西是？ 比如说灵感，还有， 灵感指的是各方面的灵感。 对，各方面的灵感，还有说，比如说，我觉得怎么样穿好看，怎么样， 这都不跟人分享， 就是不愿说。 我的天哪，零零后现在都是这个样子，这不是应该是你独到的东西吗？ 我就是不愿说。 你所谓的自己的个人品味。 对。 哦，个人品味是不分享的，以后我也不分享。这样的话我就说，哎，因为我们零零后都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吗？ 嗯，还有就是，感觉其实很多人都愿意分享自己一天比较欢快的事情，但是我就是发生了就发生了，不愿意分享。 欢快的事情不分享。 对，就是快乐的事情，比如说逛街啊，买了什么东西啊。 啊， 大家都挺喜欢分享的。 那悲伤的事情你会分享吗？ 实在忍不住了会。 你是会跟朋友倾诉？ 对对，是的。 然后你会希望对方给你个答案吗？还是只是单纯的你倾诉出去就好？ 嗯，还是希望对方能给出答案的。 但对于一个音乐人，如果想要做音乐人而言的话，这个百宝箱其实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作为你的创作灵感。 对， 刚才的那样的一首歌曲编曲也是你自己在做吗？ 对，全都是自己做的，连歌词上传都是自己传的。 嗯，好像大家听起来觉得说编曲是一个旋律，但其实这样的旋律听下来以后它会有一种让人平静的感觉。 是的。 你当时怎么写出来的这个曲子？ 当时就是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旋律，然后写出来之后发现这样的旋律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反而构成了一幅不错的画面，所以就这样写下来了。 你刻意不想要复杂？ 是的是的。 而不是自己目前做不出复杂？ 不是不是，可以做复杂的。 啊，刚才听到是其中这样的一首歌曲。目前呢，国府已经是一个独立音乐人了，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网易云音乐就可以听到他的作品，是吗？ 是的。 现在有多少作品？ 现在一共有两首，一首是这首歌的人声版，另一首就是纯音乐版。 这首歌曲一共出了两个版本。 对， 目前只出这一首。 对， 不要着急嘛，我们才18岁，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要上线呢。所以你喜欢的音乐类型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音乐类型。 是的。 它其实我觉得算是结合了一点电音成分在吧。 对，有一点。 所以旋律上的话，你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明确的鼓点这样在的。 是的是的。 但是演唱上要相对来说 单一一点感觉。 哦， 强调一种旋律。 嗯，目前为止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像 Loving You 啊，人质啊，日落之间啊，包括那首西语歌我又忘了怎么念了，好像都是一个感觉的。 听起来啊，有一点这样淡淡的伤感呀、忧愁啊、情歌啊也好。接下来我们切换一下情绪，好不好？唱一首快歌。 好的。 零零后嘛，总是要唱一些快歌的，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快歌选的也是一首老歌呀。 嗯，老吗 ？Press Tag 已经算挺老的一首歌曲了。刚才是发出了一首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吗？ 我觉得我们就喜欢这种，就是流行，反正它不会过时呀。 哎，这说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听这首 Press Tag， 走起。 Just off for a minute and smile. Why is everybody so serious? Acting so damn mysterious. I'm gonna shake all your eyes and your head so high that you can't even have a good time. Everybody lost all their life. Everybody lost all their right. Can you heal that? Pay with love tonight. It's all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the money, money, money.Ching ching ching ching, ain't nobody, yeah. Bubbling bubbling,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yeah. We need to take it back in time. We knew the minute so in line. As it was love lost, I'm with your house. I'm not the only one getting tired. Why is everybody so oversized? Money can buy us happiness. Can we all slow down and enjoy right now?We'll be finding a right. Everybody lost all their left. Everybody lost all their right. Can you feel that? Yeah, the pain we felt tonight. It's all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the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In the border, ching ching cha ching. In the border, bubbling bubbling. Wanna make the worldForget about the crash time 很好听，在这首歌曲当中张力变得很强。哎， 谢谢。 嗓音的张力包括这个身体也开始律动起来了，整个人完全放松下来了。 是的。 你生活当中也很喜欢这样的舞曲啊？ 嗯，对，也很喜欢，但是很少唱。 为什么呢？ 因为累。 这个借口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累，累的点在哪里？ 就是动一动，就是感觉 这样的动一动，你都觉得累啊？ 对。 那样演唱你会觉得累吗？ 演唱觉得挺开心的，挺很爽感觉。 因为在听前面那些歌曲的时候，好像是相对一个频率嘛，然后感觉发声也不是特别的费力。嗯、但这首歌曲，你包括演唱也是张力给的劲儿给的很足。 嗯。 这样的演唱也是觉得很过瘾。 对。 只要不跳舞，你就、OK、 对对是的。 你未来也是一个不唱跳的一个歌手。 我喜欢安静。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宅的女生吗？ 对，超级宅。 宅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最长宅了多久？ 反正暑假不旅游的话，可能就一直在家。 有几天？有数吗？ 60天，60天。 最长有60天没有出门？ 应该是没有出吧，反正没记得有出门的事情。 就完全连门都不出？ 对。 也不跟朋友聚会？ 聚会视频解决了。 我的天哪，那你60天你每天都在干嘛呢？ 就是看看剧，练练琴，逗逗狗，逗逗猫，就这样过去了。 我的天哪，听起来很幸福的样子。 是啊。 刚才有提到这个练练琴，其实国府从小也是学音乐的。嗯、 是的。 你是有学过很多乐器哈、啊、 嗯，学过钢琴。 嗯，学过钢琴之后，你现在做这个原创音乐人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吧？ 对。 那你基本上都是以钢琴来写旋律？ 嗯，对，是有键盘去写旋律。 嗯 嗯。 前面听到了 Price Tag，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吧。下面唱《普通朋友》好不好？ 好的。 普通朋友，你是单纯喜欢这首歌的编曲、旋律、歌曲，还是有什么故事？ 喜欢它的旋律。然后不开心的时候会听到陶喆的歌，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不开心的时候听陶喆的歌， 因为他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就听上去很舒服。 普通朋友也是有种淡淡的伤感的情绪带的 啊，有吗？ 我觉得这首歌曲 为什么感觉我唱的歌都那么伤感呢？ 对呀、啊，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普通朋友比如说那个泳儿的版本就相对流畅欢快一些， 嗯， 但是陶喆的那个版本他自己演唱的时候啊、 嗯、 我是觉得有一种伤感的情绪在的，最后变成普通朋友了嘛。 哦，这样可能我还没有体会到。 你没有发现你喜欢这类型的歌曲吗？ 哎，还真是。 这是因为你的性格当中也是有忧郁的那一面？ 我觉得可能就是单纯的喜欢平缓的歌吧。 OK，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唱这首《普通朋友》。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真的很懒哎、 嗯、 这样的一个旋律你的身体都不会跟着去律动一下， 脑子在动， 非常偶尔的耸了一下肩，真的是很害怕随时去动。但是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你同时又是很爱旅行的一个人。 嗯，是的。 那你旅行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不怕懒了吗？ 我旅行的时候去之前是那种踌躇满志、 啊、 去了之后吧，可能真的去不了几个地方， 就是宅在酒店里， 目的是拍照，拍完照好吧就宅着吧。就这样。 拍照你是拍风景还是自拍？ 自拍风景都有。 自拍你一般会找到一个特别自己的方式吗？什么角度啊？ 喜欢拍半身照。 然后自己就可以自拍到半身照。 对，拿着自拍杆拍半身照。 哦，然后拍风景呢？ 拍风景就要求比较高了，就想拍出它本来的，还原它本来的样子。对。 你印象最深的、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是哪？ 印象最深的是暑假的时候去了云南。 嗯。 然后去爬那个爬山，好像是。 嗯。 真的，我爬到半山腰，我觉得那是我。近一段时间来做过最惨烈的运动。 毕竟你也从来那么懒。 对。 那个半山腰有多少？十几台阶。 不是，真的挺高的，我真的爬上去了。 然后呢？你爬半山腰实在上不去了。 然后吸氧了，吸氧了。 吸氧了。 对，买了氧气瓶。 然后你是放弃下来了，还是继续爬上去？ 走下去的呀。 我的天哪！你说你才18岁， 嗯， 等你28岁的时候，你可怎么办？特别不爱运动吗？是真心不爱运动的吗？ 逼迫自己去减肥的时候当然也是要运动的，对，但是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安静一点吧。 现在不是说什么流行佛系减肥法， 对， 冥想减肥法，往那一坐就开始想象我现在在做运动。我估计你可能就是这样的女生吧。 是的。 好的，各位，今天我们认识了国府，然后生活当中的她非常的可爱，虽然不爱运动也不爱出门，但是很有自己古怪的想法。当然她现在也开始做音乐了，如果你喜欢她的话记得要关注她。怎么样可以关注你呢？ 网易云音乐搜索国府就好了， 就是这两个字啊，各位搜索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呢我们也是演唱了一首她自己创作的《日落之间》，这也是目前的一首原创作品。除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外呢，还有一个纯音乐，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下载听一下。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你是不是还没有听够嘞？要不要来一首安口曲？ 好啊。最近很喜欢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是香港本土的组合，叫 My Little AirPod。我很见到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这个组合，因为他写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所以说今天就推荐一首 My Little AirPod 一首歌。 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嗯， 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这首歌曲没有伴奏。 嗯，对对，是他们唱的。 我说没有伴奏，清唱的话可以给大家唱两句吗？让大家感受一下。 我是想把他们的歌安可出去的，因为粤语我不会唱。 哦，你说你自己不唱，大家去听的。 对。 我的天哪，安可曲目不应该是自己返场的乐手曲目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太无私了一下子。那我就自己再来一首吧。 要清唱吗？ 好， 来， 再来一首悲伤点的，好了，《体面》。 哦，《体面》这首歌最近也很红，于文文的版本嘛，你唱的是他的版本吧？ 是的。 来，《体面》。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尽头见面是从前的我们，在何才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人多念，别人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 好听， 谢谢。 再度的感谢国府今天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你还开心吗？ 我吗？ 啊， 就波澜不惊吧。 就波澜不惊，好，很棒很棒，欢迎啊，下次有机会再来做客，再好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也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Mr. Miss 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拜拜喽。 未来有谁说的准呢？